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父亲的故事。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一生并不顺遂，而这位客人自己也自称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儿子。他们父子之间都发生过多少故事呢？ 哎，老板，问个问题 啊。你说， 你跟你的父母说过你爱他们吗？ 这么直白的话，大老爷们说出来有点奇怪吧？靠行动不就行了吗？ 男人想表达自己的感情方式还真是有限啊。 其实你要是不好意思对父母说，写下来给他们也可以啊。 嗯，写下来也是，我好像也就笔头还凑合。最近也一直想写写我爸。 你是搞文字工作的？ 算是，下出过几本书。 哦，原来是个作家呀。 真不敢当，而且写来写去也从没敢写过我爸。 没敢？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潜意识里觉得在认清自己之前我不大可能理解他吧。 那你现在就认清了自己了吗？ 我也是30好几的人了，多少也能认清一些吧，所以才说想谢谢他。 接下来之前要不要先跟我聊聊，整理一下思路？ 故事酒吧的老板名不虚传啊。我爸他从哪儿说呢？他18、9岁以前的事我完全不知道。他20岁时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妈，我妈比他大3岁，结婚一年后就有了我。听说我8个月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死了。我曾经问过我爸：“爸，我8个月得病那次，你当时咋想的？”“ 哎呦，那谁记得住啊？我就记得你都要不行了。” 其实姥姥曾经跟我说过，当时我爸一直在医院走来走去，一宿一宿地睁着眼。我出生2年之后，我弟出生了，之后又过了1-2年吧，我爸成了村里的民办教师。不过他干了几个月就不想干了，嫌钱少。那时候我四爷爷还是村里管事儿的，他就跑到我家劝我爸留下。四爷爷想得挺远，他因为在村里权力最大，所以希望学校里也有一个靠得住的侄子帮衬。 他甚至想把我爸培养成他的接班人。啊，不过那也就是想想，他这人霸道惯了，从不允许别人插手他的事，而我爸人善，耳根子又软，自然走不了他的路。所以四爷爷退下来以后，他的助手就成了一把手，迅速培养了自己人，我们全家人自然就都被排挤出局了。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当初我爸还是听了四爷爷的话留在了学校，从此一辈子再没有离开过讲台。其实当时他和村民搞过一支小建筑队，在当时还是很有发展潜力的，不过为了当老师他就没干下去。后来每当他因为交不起我们的学费犯愁的时候，我就会想，如果他没教书而是去了建筑队，家里的状况应该要好得多吧。 那时候老师的收入那么少吗？ 民办教师嘛，每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而且还得经常克扣。我记得有一年期末，我爸苦着脸回来跟我妈说，这一年他一分钱没挣，反而还欠了学校200多块钱。 怎么会这样？ 所以我妈没少劝他改行，可他最后也没改，倒不是因为有什么奉献精神，而是他教了这么多年书，已经适应不了种田的体力活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期待着能转正，只要转正了，收入就能多不少。其实他不改行，我也挺感激的。正因为他是老师，知道读书的重要，所以才会拼命地供我和我弟读书。当年他曾经订过一段时间的《小学生作文选》这样的刊物，他们也算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吧。那还有一段时间，可能是生活太无聊了吧，他到处找武侠小说看，我也就跟着一起看。这种事儿，我妈竟然很宽容。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在农村要是一个男人不种地还看闲书，那这日子肯定没法过。可是我妈不一样，我记得初中时有一年暑假，我妈赶着驴车去乡里接我，回家路上她特地跑到旧书店，说要给我爸买本小说看看。那本书我记得好像是叫《三杰八骏十二雄》，是一本武侠小说，我爸拿到以后特别高兴。 你妈妈挺懂你爸的。 是，她很尊重我爸的选择，但其实在这个家里压力最大的还是我爸。我读中学时每次回家要钱的日子，就是他最屈辱的日子。他经常要跑遍村子借一200块钱，甚至还会借高利贷。每次有人来要债，爸妈都在哀求对方再宽限几天。更让我难过的是，他们还一直努力让我和我弟觉得这些没什么。可是人都是要脸的，所以之后再遇到这种事，我都会躲得远远的。现在想想还真是不懂事儿。 你爸爸不容易啊。后来你家的条件好些了吗？他一直都没有转正。 转正了，不过当时他已经快当了20年的民办教师了。我那会儿已经上大学了，我弟都工作了。 那就好，迟来总比不来好啊。 这倒是。自打转正之后呢，他在村里也逐渐的有了地位，那时候村里对教师也越来越尊重了，当年教过的学生回村的时候也都会拎着东西来看他。他终于觉得教书育人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了。 而且有你这么一个作家的儿子，他现在更自豪了吧。 别提了，我都可以说是家族支持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有大学不上啊。 你不是说你上大学了吗？ 那你怎么不问我考了几次才上的呀？ 难不成你考了好几次？ 我第一次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是99年，是内蒙古一所 最差的学校。高考前我就跟我爸说，如果我考上的是这所学校，我也绝不去读。所以那次我爸同意我进了复读班。 那第二年， 第二年我考的是大连的一个学校，专业是会计，但是我不喜欢那专业。 所以你又没去？ 我去了，因为我知道家里已经实在没有钱让我再复读一年了。那个时候我爸还没转正呢，学费也都是管高利贷借的。但是才在学校待了一个月，我还是回家了。 你就那么讨厌会计啊？ 其实原因有很多，主要是那所学校的氛围让我觉得很压抑。你能想象一所大学还要求学生参加晚自习吗？ 啊？ 我当时甚至想，我宁可一辈子扛锄头，也不想一辈子打算盘。 不至于吧？ 确实不至于。可能是因为我当时觉得自己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吧。 可你家里怎么办呀？ 我当时给我爸打了一电话。 喂， 爸，让我回去种地吧。 啊？你在那儿读得了？在哪儿读不是读啊？ 我不想念了，没意思。爸， 就回来吧。 到家以后，我爸没有责备我，我妈更是说回来也挺好，可以帮他干活了。不过村里人都拿我当笑柄，他们没法理解怎么会有人考上了大学却又不去读呢，所以他们都猜我一定是因为在外面惹事了才回来避风头的。所以一个月后我又回学校了，但最后我也不知道我爸是怎么想的，他竟然又决定让我再复读一年。 他真的很疼你了？ 直到现在我还会经常想起我给他打的那个电话。当时我们村只有乡村医生家里有电话，离我家有半里地。我爸要从小学骑着摩托车回村里来接电话，当着村里人的面听自己的儿子说要放弃读大学。那应该是我做的最不孝顺的一件事了吧。 其实在他看来，你能开开心心的生活比读大学更重要。好像后来你总算考上自己喜欢的专业了吧？ 考上了，不过那是第四次高考以后的事了。 你又考了两次？ 对，第四次我终于考上了北师大。 好家伙， 从高中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买了好几瓶酒回家，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灯底下喝酒，当时的气氛很奇怪，大家似乎都没有太兴奋，反而是一种如释重负。 四次高考确实太熬人了，你爸能这么支持你不简单。 可是我那会儿和我爸的关系却算不上太好，我们几乎就没谈过心，在他面前我一直挺叛逆的。就说我们在老家请人吃饭喝酒吧，我爸总是喜欢把我和我弟叫到酒桌旁，让我们给客人倒酒，有时候我爸甚至让我们跪着给人家满酒。 啊？ 他觉得这样才有诚意。我后来实在受不了了，终于有一次爆发了。 来，儿子，给客人倒酒。傻站着干嘛呢？ 我再也不给人满酒了。 你这样是不是太不给你爸面子了？ 但是那次他竟然没有打骂我，而且以后再也没有逼我去满酒了，这会儿全给我弟了。印象里我爸还真是很少打我，好像从小到大他也就打过我两次吧。第一次还是上学前，我还在和爷爷奶奶一起住，有一天晚上他喝得醉醺醺的，要检查我的习字本， 他觉得我写的阿拉伯数字二很难看，然后就给了我一耳光，教训我说二要像只小鸭子。另一次是四年级，他教我们语文，教我起来读课文时，我读得磕磕绊绊，直接就把我的语文书给撕了，还让我在门口罚站。我在门口看到一条小蛇，当时我就想，你咬我，把我咬死得了，我爸就不会觉得我丢他的脸了。不过第二天他还是给我买了一本新的语文书。说真的，小时候我挺怕他的，但是长大以后我才慢慢明白，他是希望从我身上看到他自己，看到这个家的未来。我也一直在努力想给他挣点面子。读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终于考了一个全年级第一，回家我拿着成绩单，我就不睡觉，我一直就等着我爸回来。 爸， 这么晚还不睡啊？ 你看我考了全年级第一。 考一次有什么用啊，回回考第一才厉害呢。 他还真是不会鼓励孩子呀。可不，后来我经常和他开玩笑提起这件事儿，我妈就总说我记仇，我爸却总是笑着说，谁让他小时候不听话。我确实也不算是个听话的孩子，虽然我读书还不错，可是我选择的路总是和他不一样。我知道他对我总是有些失望的，每次回家他都会问， 你就是不想提干？ 我不想当干部，更不想从政。 你们这些臭文人啊，净假清高。念书念到这份上，不当官可惜了。 其实正是因为读了书，才让我知道了自己想要过哪种生活。好在我爸从不强求我，他也很少直接表达对我的感情。每次回老家都是我妈在车站等我，我爸总是在离家不远的那个拐角站着，每次离开家也都是我妈送我上车。我爸就习惯站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和人闲聊，他总这样，他永远不会走到你的跟前，可总是会在不远的地方，在你不经意的时候让你发现他看着你。不过可能也是因为整天跟文字打交道吧，我也慢慢的能从他的电话短信里感受到他的心情了。给我发短信，他基本都会直接就直呼我的名字，问我吃饭了没有，在做什么，但是偶尔他也会写上一句，儿子干嘛呢。看到这几个字我心里都会一热。10年的时候，他和几个老乡去考驾照，考完以后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儿子，老爸一次过了，哈哈。这是我印象里他第一次自称老爸。 他其实是想和你亲近的。 是，那感觉就像是在我们对峙了很多年以后，我俩第一次站在了同一个高度上。不过代价就是他老了。前一阵儿他去体检查出了三高，这也不意外，毕竟几十年来他抽烟喝酒又爱吃肉。我劝过他吃清淡点儿，少喝酒，但是也挺矛盾的，我不知道让他喝酒吃肉享受日常的快乐好啊，还是痛苦的维护健康好。这人呢，一过了30，可能就越来越喜欢反省和回忆。我经常会想象我爸爸的前半生是怎么过的，并且假设自己就是他，然后体会他走过的路。那条路很远，也很难走，但是这一路上应该也收获了很多吧。嗨，请听我瞎念叨了，好像越说越散乱了啊。 没有啊，我倒是觉得 你和你父亲的关系越来越清晰了。哎，稍等啊，有一杯酒很适合你的故事。这是你的鸡尾酒。 哎，这个颜色还是由浅到深的渐变的。 对啊，上面浅色的是 whisky， 下面深色的是杏仁利口酒，它的名字叫做教父。 教父，可是我讲的是我亲爹的故事。 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口感，你尝尝。 哇，够苦的。 你喝到的是上面那层。 嗯，感觉出来了，下面比较甜。 别着急，再等一等。 等什么呀？妈，这酒还有后味呢。 等杯子里的冰块慢慢融化，这杯酒是需要慢慢品的。 哦，那冰化了味道还能有变化？ 是啊，趁这个时间，或许咱们可以一起想想该怎么写信你的父亲。你是想给他写信，还是想为他写一篇回忆文章呢？ 嗯，还没想好。可能我觉得诗才是抒发情感的最好方式吧。 好啊，回头写好了一定要发给我看一看。 好。 好了，现在再尝一尝这杯教父吧。 嗯，嗯，这味道果然舒服多了。这块冰的作用还真大， 冰块融化以后调和了酒的苦味和甜味，会让味道变得更加醇厚。其实你爸爸给你的感觉也是这样吧。 啊， 你可以再品一品，时间是可以融化隔阂的，所以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写出一首好诗的。 啊，是吗？那我就借你吉言了。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那是一首写给父亲的诗。 生活把全部重量给你，你却轻盈，一手夹烟，一手端酒，这世人称颂的毒药，是你苦难的甘饴。在可数的日出中，我们一起种田，把禾苗与杂草分开，一起读书，把词和词连起来。当你坐下休息，我的世界就完整了。时光的天平终将倾斜，我落向支点，而你化去远方。父亲，我爱着你，我爱所有赋予意义的距离。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儿子干嘛呢》，原作刘听，改编制作陈寒，演播阿杰729、刘从、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